落實檢討報告中關於編輯管理和投訴處理機制向廣播處長提供意見。港台亦都會開設幾個其他職位協助執行報告建議。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說，管方一直說因應報告要凍結升遷和招聘，另一方面就以同一理由擴建上層，令人質疑管方以抽節目、不參賽、加高層的方向高壓執行報告建議。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4,093點，跌1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4,179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66，日元108.2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人民幣係6.514，英磅對美元1.395，歐元對美元1.202，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96美元，賣出1,773.7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喺晚上八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喺馬尼拉以東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又到星期一晚4月19日的敏感时刻啦，彭晴你好。 Hello， 莫莉 ，Hello， 我哋敏感时刻的朋友，大家都好啊。 系啊，咁啊，虽然大家都可能唔开心啦，因为今日又翻工啦。 哦，系咁噶啦，星期一大家都有啲 down down 地嘅。 系，所以咧，每一个人放完假之后咧，即系成日翻到公司嘅话，都希望可以寻找一啲嘅快乐，或者寻找一啲自己开心啲嘅画面。 哦，咁喺 office 嗰度有好多嘢会发生嘅。 系啊， 咁啊，例如可能留意一下身边啲同事啦，系啦，会唔会都有啲？啲嗡嗡啊，啲电喺度滋咁啊，电嚟电去啦，系啦，即系唔会发生啲咩办公室恋情啊咁样啦。 系， 虽然咁讲啊，莫莉就话，唉，真系啊，唔好喺办公室即系系啦谈恋爱啦，系嘛，因为喺度做都唔系几好啦。 系啊， 大家都成日对住，系咪？ 系啊。 但你知啦，爱情要嚟到嘅话就好难讲嘅。不过咁呢啲嘢讲双方嘅，都要有 feel 先得啊。吓，啱啱咧就系有个同事啦，系啊，冇错，都俾我 send 咗古仔俾我睇，咁啊今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啊好啊， 分享什么呢？分享这位男同事的一个爱情故事，等大家去评一评，到底他这个做法是吗？你会不会接受呢？ 是啊， 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呢？作为一个女性，是啊，会不会打动到他的芳心呢？这样，话说这件事就是这样的，发生在香港，是啊，没错，那么有个男同事，那么这个男同事就叫他做 P 先生，是啊，没错，那么他就看中了其中一个 個女同事，呢、嗯、個女同事 S 小姐，咁P S 係啦，冇錯啦嚇。咁啊，佢話自從咧睇中咗佢之後啦，咁啊，佢都係一啲行動派嘅人啊，即刻咧就走去發動公仔咧，咁去追啊 S 小姐。佢話住 S 小姐喺公司做嘢嘅時候咧，無端端突然間都會有人話有人送嘢俾你啊咁樣。 哦，即係其實都係萬人迷嚟嘅喎。 係，咁都係呢個 P 先生嘅，係啦，冇錯。佢咧就話咧 S 小姐咧成日都有時咧無端端咧收到禮物，係咩咧？女仔喺 office 最中意咩咧？其中買嘅一樣嘢就係零食啦。係 啊， 冇錯。佢話呢個 S 先生咧。呢個 P 先生咧，就成日都突然之間咧速遞啲零食咧，就係要速遞，記住啊，係有人送嚟嘅。其實佢喺同一個 office 做嘢 嘅 啫， 即係唔係佢親自遞過去嘅？ 唔係，係啦， 佢就揾自己啲同事，定係真係揾個速遞公司？ 真 係 速遞，真係寄過去，跟住然之後咁樣叫架 S 小姐咧去收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啊，收咗之後咧就呢個 P 先生咧就會打內線啦，又或者咧就係 WhatsApp 翻啦，俾 S 小姐問佢你中唔中意我送俾你嘅咧？零食啫咁样，嗱，其实呢、這个又话说呢个 S 小姐咧系唔中意嘅，咁咧已经话啦，你唔好再送嘢俾我啦，咁样，咁啊，但系 好嘥钱，我觉得 一嚟啦，系咪？二嚟你知根本都唔中意佢啦，咁你送嚟做咩啫？ 同埋零食即系值几多钱咧？你仲要揾速递公司送过嚟， 咁但系你要咁样先至可能佢觉得，哦，我做紧啲嘢好有心思噶，咁样，好啦。咁啊，送完一排啊，好似都冇乜反應啦。咁於是乎要轉一轉個攻勢噶嘛，啱唔啱先？於是乎呢個 P 先生就覺得，就轉送第二啲嘢啦。 可能佢已經食慣咗零食，唔想食啦。 係啦，要俾啲新意同埋咧，要希望咧啊 S 小姐要 打動佢 更多啲，係啦，留意佢。咁所以咧，佢就轉咗送第二啲嘢，送啲乜嘢咧？佢送女士每一個月都要用嘅貼身用品。 M 巾啊， 冇错， 乜嘢事啊佢？ 跟住然之后咧，呢、這个嘅 P 先生咧吓，嗱唔系就咁送呢啲吓女性卫生用品俾 佢，送啲用 品 俾 佢咧，直情喺咧呢个嘅用品嗰度咧吓，好有心思嘅，包好晒，好靓啦。跟住然之后咧，有张心意卡贴住喺度，就话啦。我希望可以照顾你生活上所有嘅细节啊！ 哇，好变态啊！我觉得 吓，你觉得好变态啊？ 变态啊！嗱，我想问一下啦，彭晴，你觉唔变态？如果有个人你喺公司收到啲咁样嘅咁样嘅嘢，你觉唔觉得点啊？ 如果我真系唔中意佢啊！ 其实 我梗系觉得佢变态啦。 其实中意都个变态啦。 喂，追女仔点可以送呢啲啊？同你熟咗又话啫。 咪系，或者可能系你知道我想要，你见特价你帮我买，我 OK。 你点知我用边只？ 系啦，你见到特价帮我买，我 OK。但系你又首先唔知我哋中意，同埋其实贴身用品咧真系好个人。如果唔系唔会分咁多种，长度啊、质感啊，全部都唔同啦。 冇错啦。 系咯，你买完俾我之后唔啱用，我真系摆喺度噶咋？ 你觉得打唔打动到呢个 S 小姐咧？ 我只系觉得。好呕心啊！即系我头先都个变态嘅咩？即系我已经讲到明话俾你听，其实某程度上佢话送零食嘅时候都有 reject 佢啦，即系话俾你听话，其实佢对你都已经冇乜好感。 系 咁，当你冇乜好感嘅时候，你再送啲咁贴身嘅嘢俾人嘅时候，你只会令到人哋觉得你更加 核突。但你唔觉得佢细心咩？你话佢照顾你生活上每个细节、啊， 咁你送钱俾我嘛？你送金俾我嘛？呢个咪即系照顾我生活细节咯？ 咁系觉得虚荣啦， 即系你送 M 巾俾我，我就觉得。你恐怖咯，即系 同 埋 老土啊，系咪？ 同埋一打开你谂下，你要嗱，你想讲身即系照顾，系啊，照顾呢个女仔嘅生活细节嘅话，即系你照顾埋佢嘅感受啦。好啦，当你见到一大包嘢嚟嘅时候，其他身边嘅同学，你幻想到个 同事， 身边啲同事走过嚟，耶S 小姐咩嚟噶？哇，咁大包嘅，一打开全部 M 巾，你叫佢点解释啊？即系佢都尴尬，佢都核突啦，系咪啊？ 好咗我即系做咗咁耐，人都未试过咁样收到啲咁嘅嘢咧。 如果我收到嘅话，呢张心意卡，我话俾你听，我即刻俾同事睇，我贴喺度。 系啦，咁当然 S 小姐系一啲兴趣都冇啦，咁啊同埋咁样系俾人笑啦，收到呢啲礼物亦都觉得好变态啦。咁所以咧都仲更加对佢咧就真系觉得，哎呀一啲好感都冇。咁至于咧系啦，之后点样发展咧？哇，原来呢、這个吓。P 先生繼續鍥而不捨咁去做，佢話：喂，佢湧咗啊，會點樣咧？送嘢之外，會直接走埋嚟啊，得閒都同佢傾下偈嘅。咁啊，傾下偈同佢講下嘢，點啊？你食咗飯未啊？ 即係佢已經開始覺得要行近一步啦， 要行近一步啦，係啦，冇錯，即係覺得啊，送咗啲嘢都未有太大嘅反應，不如我就走過去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咧，講埋曬啲咁樣嘅無謂嘢啦，咁樣。但咁都唔算，咁都即係算數啦，係咪啊？即係食咗飯未啊？嗰啲咁嘅閒偈，咁你有時答一兩句咪走開啦。 係咪先？咁但係有幾次咧，覺得呢個 P 先生咧就行埋同佢聊佢講嘢嘅時候咧，就話啊，有個 IQ 題啊，同你傾下偈咁樣嗰啲咧， 即係搞激添， 搞激啊，係啊，同佢講 IQ 題 救命啊！ 即係佢問啊 S 小姐咧，佢話哇，你有冇聽過呢個 IQ 題啊？咁樣。从前咧有两块牛扒，一块咧就五成熟啦，一块咧就七成熟啦。咁咧两块牛扒咧喺街度撞到，但系完全咧唔打招呼。你知唔知点解啊？咁跟住跌 咗，我哋都跌咗。 S 小姐都好有礼貌，我唔想知道。 你可唔可以翻埋位做嘢？ 咁但系咧， 佢坚持， 个 P 先生就坚持要将个答案讲俾你听。 你讲埋，你俾我讲埋答案先啦。你讲埋，我走噶啦。 系啊，个答案就系因为嗰两块牛扒咧都唔熟啊。 救命！跟住之后我，如果我系嗰、那个S 小姐，我会同佢讲。是啊 ，P 先生，其实我同你都好似嗰块牛扒咁噶，我哋都唔熟噶，你会翻埋位啊？即系佢反而咁样做咧，佢令到嗰、那个S 小姐咧太大压力，我 feel 到个 S 小姐每一日翻工嘅时候喺呢个 恐惧、惊恐咁样， 系啊，恐惧当中啊！ 你今日又有啲咩新意思？你有啲咩 IQ 题想考我？你又送啲咩 M 巾俾我啊？咁样，但系事情仲未完嘅，我一阵间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讲下。 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很多。能否相称系玩过？来版的请让座。谁该协助我见面得罪我左右？网状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上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万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愿我假装过失堂，甜摇汤一粒姜糖。 首歌时间回到嚟啦，继续讲翻呢个 P S， 系 呢个 P 先生同 S 小姐嘅一个嘅追求过程。 系啊，发生喺呢个系啦办公室里面啊，好希望可以挞得着嘅爱情故事啦，系啦，真系可唔可以挞得着咧吓？咁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噶啦。咁但系都见到呢个 P 先生咧锲而不舍咁样去追吓喺办公室里边嘅其中一个女同事啦。嗱，之前讲到过啦，又送嘢啦，跟住又搞下烂 gag 啦，希望可以博得红颜一笑啦。不过咧，古仔咧都仲未完嘅、嗯， 其实已经好夸张噶啦，点样仲未完啊？佢系咪要阿 S 小姐辞咗职咧？ 哦，唔系，咁又 佢先收手， 咁又唔系辞啫，佢系希望可以追到佢先收手嘅，我先算到系，但系追唔追到咧，当然系另一个古仔啦吓。咁、你知啦，喺嘅公司里边，咁啊都少不免大家都系一日对住嘅时间都咁耐啦。咁啊晏昼食晏，咁啊可以都出去行下啦吓。咁、啊话说有一次咧 ，S 小姐咧就同同事咧就走去食晏昼啦，喺间茶餐厅里边，咁啊食晏，咁住完之后食完之后就埋单啦，咁样诶唔该，我想埋单啊，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嗰、那个嘅诶、茶餐厅里边嘅侍应咧就喊埋同 S 小姐讲，佢就话啦，你个同事啊话请你啊，佢帮你埋咗单啊， 哇跟踪埋佢去食饭啊， 嗱、你又唔可以用跟踪，因为点解咧？茶餐厅里面仲要是食晏的时间呢，咁啱得咁巧，可能他哋就在同一间的茶餐厅里面吃饭、 即是缘分。 是咁，只不过呢就可能呢P 先生呢就引唔起 S 小姐同埋佢嘅同事嘅注目、就唔知道大家喺同一间嘅茶餐厅、 我想知道一个问题，呢、个 P 先生系埋晒成张台嘅单，定系只系帮 P 小姐埋单呢、一个人？ 嗱，从呢个侍应嘅反应咧，你可以理解嘅。佢话啊，你同事又帮你埋单啦，系佢埋咗啦。佢话黐线嘅，廿几蚊嘅常餐帮你埋，哈哈哈哈，笑死我啊！ 即系就帮佢一个埋 埋。埋咗张单嘅，即系嗰张单系两个都埋晒，冇错。咁但系就即系出到嚟嘅结果咧，就系乜嘢咧？佢话佢一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咁跟住然之后佢留意得到，因为你知啦，又佢话你个同事帮你埋咗单，佢一指就指向 嗰个 P 先生 坐住嘅方向噶啦。咁当呢个 S 小姐同埋佢同事一知道咗之后，咪望咯，系咪望去嗰边咯？咁然之后咧 ，S 先生咧就拎起杯奶茶，跟住然之后好似 好靓嗰啲动作，Cheers 嗰啲动作，即系佢当咗自己走去酒吧或者走去夜店蒲滋滋， 走去好似喺个酒店嗰度啦，系啊，佢帮你买，小姐， 你 真系埋咗单啊？ 你 dear run 我噶， 系啦，冇错啦。佢话咧搞到呢个 S 小姐咧，每次都去到呢间茶餐厅。食嘢嘅时候咧，嗰个侍应都话：哦，系咯，唔知道你个观音兵有冇嚟， 好尴尬啊！佢原来而家咧，即系我就咁听咧，佢唔止系想 S 小姐咧辞职啊， 吓， 佢直情想 S 小姐喺呢个嘅观塘区嗰度灭迹啊！ 你又唔好咁讲，只不过咧，佢话咧， S 小姐咧就话每一次咧，佢同嗰个同事咧都一齐去食饭嘅时候，一听到个侍应咁讲咧，佢哋自己嘅心谂啊，唔知道个侍应会唔会觉得系我咧，唔知系追我定追佢咧，所以就搞到咁。故事发生到嚟呢度之后啦，系啦，问下莫莉啦，你觉得即系成件 流程啦、 成个流程啦，喂。佢都用心良苦啦，係嘛？連餐飯都咁樣請埋你食咯喎！ 我反而好想 打動到你啊！ 嗱，首先我要睇下呢一個嘅 S 小姐有冇真係好堅決地話俾佢聽 ，sorry， 我哋真係冇可能。因為如果你都繼續講咗呢一啲嘅時候咧，而呢一個嘅 P 先生如果再繼續衝過嚟嘅話咧，真係唔掂。我想我可能真的会觉得好苦恼，会同上司讲，叫佢即系嗰啲叫咩啊？嗰啲人身保护令啊， 系啊， 你唔好再行过嚟几多尺以内啊？嗰啲真系接受唔到。 即系嗱，个问题就系喺呢一度咯。如果你真系要个女仔，系咪讲到俾佢，你唔好再嚟烦我啦，你唔好再同我讲嘢，你唔好再送嘢俾我，你唔好再同我埋单咧。其实咧，真系好鬼懦，同埋好鬼老土咯。 系啊， 即系我谂。即系你见到嗰个女仔嗰啲举动噶啦，啱唔啱先？你唔好再系咁，唔使啦 ，OK？、你唔好再送嘢俾我咯。咁、大概你都 get 到，其实你都冇行噶啦，系咪？ 系、 你点都打动唔到佢啦，系咪啊？同埋你咁老土嗰啲招数， 系啊。同埋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你嘅举动咧，可以收敛翻少少啦。同埋其实咧，一开头嘅时候，我觉得佢用朋友或者同事身份去沟通多啲咧，那个结局可能未必会而家咁样噶。咁同埋我想讲，如果佢再继续用呢啲咁样嘅方法咧， 去追其他女仔嘅话，佢就算好似唔见咗咁靓仔咧，都冇用，因为佢啲嘅动作啊，佢啲所有举动啊，佢心里面谂嘅嘢，人哋都会觉得奇怪同骑呢啊。 哦，咁佢唔送 M 巾啊，就送零食都唔得咩？ 嗱，送零食嘅话，你可以直接送过嚟，你咪速递过嚟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你知啦。其实是有部署的，你想想他速递过来之后，哎你是啦，莫莉啊，你有嘢有人送嘢俾你啊，咁咪全个 office 都知道啊嘛。 你每日摆喺台面啊，摆张心意卡，你早少少返嚟摆张心意卡喺度都可以令到全部人都知道啦。同埋啊，你一开头嘅时候人哋同你都唔 friend， 又或者人哋可能就算係办公室唔想公开件事呢，你咁快就打锣打鼓话俾人哋听，你叫人哋点即係尴尬啊，完全所有呢啲嘅嘢。 所以就犯咗一个大忌啦。 係呀、 啊。里面呢基本上如果就算真係呀、啊、大家咁合眼缘啦、嗯、哇真係已经过咗电嘅话係咪、嗯、应该保持低调呢个其一。第二就係啦 ,M 巾真係好出事嘅。 即係呢啲咁嘅招数实在太过老土。你话啊如果个女仔病咗唔舒服，你又买咗成堆药俾佢，即係成袋都係、嗯、我唔知道你咩病呀、啊、咁样，但係、可能你啱用呢个全部所有、咳药呀、都可能有啲嘢啱你。 嗯、 哇呢啲都仲觉得你有细心。 喂呢、這个完全反而即係呢啲就一线之差。即是你呢可以买一些东西去展现自己的窝心， 是 但是买些什么很重要， M 巾不是一件细心的事， 是 核突的事。刚才阿彭晴所说、买药呢，我身边有个朋友真的试过、而他真的被人打动过，有一次他喉咙痛、不舒服，跟着之后呢有个人想追他，结果是怎样呢，他买了好多种唔同牌子嘅喉糖，跟住止咳嘅药水，跟住之后就化咳定啲化痰丸，总之成个盒都系，跟住而佢系静悄悄地就即系约咗佢啦，就或者系唔知系点样啦，总之就真系见面俾一俾佢就走啦。 啊，呢啲 系啦，认得嚟， 系啊， 细心得嚟，你唔会令人尴尬。 呢啲就系以退为进，呢啲系情场老手先做 嘅啫。系啊系啊，一但系就系呢啲永远加分咯。系啊，永远我觉得女仔就系要呢啲啫嘛，细心得嚟，不失呢个嘅恐怖。 买单 就冇啦， 买单就冇乜问题嘅、不过茶餐厅就唔使啦。 仲有举杯嗰下可以收翻咯。 咁啊，希望各位兄弟啊，除咗即系仲系保持单身嘅话咧，系、啦，想追女仔嘅话，就戒咗呢啲老土嘢啦。 系咁啊，之后落嚟咧，我哋咧敏感人物咧个嘉宾咧，唔知系咪用呢啲老土嘢而成功俾人追求咗咧？ 应该唔老土噶喎、啊，佢哋。 我听讲佢哋成日喺网上讲话唔冇惊喜咯。 系啊，不过因为识咗太耐。 系啊，转个头翻嚟，我哋敏感人物有江日林。 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主我便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似选购，我立志撇下你得以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望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往日被爱情洗脑极恐怖，有自尊我便够好，我做我 系噶，追女仔唔系咁噶，呢、這个叫做疯狂啊！你会吓走个女仔噶。所以其实咧，每一步追女仔咧，其实都有技巧嘅。但系之后落嚟敏感人物呢一个朋友咧，应该都系有技巧地成功追到江日林。而家听紧嘅就系、是，喂，希望呢个男仔醒下啦，醒！佢系阿 Jo 曾若华，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将荃湾丽城花园第二期第四座以及荃湾芙蓉街芙蓉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封区检测。要求受檢人士聽日凌晨一點前接受檢測。警方在麗城花園二期第四座大廈門口圍起封鎖線，並張貼公告，居民出入大廈時候需要登記。政府宣布由聽日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民航客機來港14日。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認為菲律賓疫情嚴重，雖然停飛會影響外佣來港工作，令僱主感到無奈，但可以令到僱主無需承擔外佣到港之後確診的風險。但有外佣中介團體估計，停飛兩星期最少有過千名菲律賓傭工未能夠來港，擔心若果菲律賓疫情不受控，持續停飛，有更多僱主受影響。當局表示，有129名公務員不理會或拒絕簽發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對特區政府負責，當中25人辭職，一人涉及不當行為被革職，大部分人被停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部分公務員回應說簽署聲明損害言論自由，不同意聲明的內容，或者與持有外國國籍有衝突，但他說都不是合理的解釋。他又透露收到投訴，表示有公務員在社交媒體表達違反身份和反政府的言論，將按紀律懲處機制處理。英超球隊熱刺解僱領隊摩連奴，球會發聲明證實傳媒的報導。球會主席說，摩連奴和球會一同度過最具挑戰性的時期，形容他在疫情期間表現出極大的升逆力，但是對事情沒有好像兩人所想像地感到遺憾。熱刺在上個星期五的賽事和愛華頓打和2-2之後，目前在積分榜排第七，爭取前四機會不大，可能喪失來屆歐洲賽資格。摩連奴2019年11月接任領隊，熱刺在星期日將在聯賽杯決賽和曼城爭標。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4,109點，跌9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71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76，港元是報7.766，日元108.1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1，人民幣6.51，英磅對美元1.397，歐元對美元1.20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3美元，賣出1,773.6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1-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 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 咪点我啦？ 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科兴疫苗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如果你患有严重精神系统疾病，或未受控制嘅慢性疾病，或者系怀孕期或者哺乳期嘅妇女，都唔应该接种科兴疫苗嘅。仲有其他唔适合接种嘅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彭晴， 系啊，莫莉， 我哋上个礼拜敏感人物咧就揾咗江若琳，即系而家嘅江依晴啦。讲到咧佢咧，即系嗰阵时嘅事业啊，个演艺嘅时候，翻咗内地好多地方，重庆啊、青岛啊，甚至乎上海。上海呢 part 我最有兴趣。 系啊，亦都要讲翻，因为当时其实Elaine 即系四围拍戏啦，系佢人生里边，我谂即系要经历紧好多嗰啲麻烦嘅官司啊等等嘅前身嘅时候咧。咁嗱，即系我觉得即系扭暗花明嘅有阵时啲嘢，咁加上佢自己都讲啊，做人处事即系对人好，咁人哋自然见得到嘅话，有阵时喺绝望嘅时候就见到一线光。 系， 咁嗰线光啊出现嘅咧咩咧？就唔单止喺事业上帮到佢。上海点样话？ 上海由小笼包食啊， 系由生煎包食啊， 系啊， 就遇翻系咪啊 ？Oscar 系咪啊？即系李先生啦，系啦。其实我就睇到啲报道讲话你哋识好耐， 但我哋同年出道噶嘛， 系系咯， 嗯， 咁同年出道都算唔算朋友啊？嗰阵时定系我知你边个？ 唔系算，我哋算，因为我哋2007年班歌手有个 group 噶，咁我哋成日定时定候都会联络咁样嘅，跟住我哋会有啲 gathering 啊，跟住大家有啲咩歌出啊，有啲咩作品啊，都会同大家分享 啲意见啊，咁样嗰啲， 咪都会分享咯，跟住大家会得闲讲下啲无谓嘢咁样。 系，但系我想话咧，即系无谓嘢或者出嚟食饭都未必可以交心都好犀利噶嘛。当初嘅时候同阿 Oscar 系咪已经好 friend 底啊？定系都唔系嘅食饭先见 嘅？因为佢唔係好同我哋講嘢噶，即係佢，因為佢成日覺得自己再出道啊嘛，即係佢出道嘅時候係 Bliss 啦，即係早我哋幾年，跟住之後再單人出道，咁所以佢成日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年紀，佢即係年紀係相對喺我哋當中係比較大啦，咁、可能我哋成班真係太細個，全部都係可能十零歲咁樣啦，咁所以佢咪變咗可能有代溝咯，我覺得同我哋，因為開始佢唔係好同我哋玩嘅，即係佢唔係好同我哋成班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唔係好同我哋癲啦，即係佢就永遠好似一個大哥哥咁樣，跟住之後就冇乜溝通咯，總之係 係喺冇乜溝通嘅情況下，你喺上海發展又會同佢 遇上 係咯， 因為我咪話中間即係。 讲出道嘅时候佢冇同我哋玩啦、嗯、但到大家大大下嘅时候，我咪话我哋07年有个 group 嘅，咁大家就开始有啲聚会啦，咁样咁大家开始倾偈，即係会成班一起约出嚟倾偈咁样嘅。咁喺嗰个时候呢就都冇觉得有啲咩特别嘅。跟住之后就係、是、即係都係好似一班中学同学班 friend 聚会，咁大家大个咗啦，讲下大家有啲咩最近发生咩啊，你又开咗生煎包啦，跟住之后啲包几好食喎，跟住你又出咗新歌，首新歌几好听喎，咁样即係大家会讲呢啲。咁跟住点解会去到真係联络，係无端端佢就会喺个群组度问，喂你最近喺边度漂泊啊，咁样啦。 即係佢著名问你。 係啊，佢话你成日好似喺内地喎，咁样佢话我嚟緊去上海，你近行喺边头啊，咁样。跟住吓，我真係去上海喎、啊、咁样啦。跟住佢话啊，係啊，佢话我，因为佢每年都会去上海呢，即係偷师啊，跟住之后会学一啲新嘅菜式啊，咁样每年佢都会走一转体验下咁样啦。咁佢咁啱佢讲嗰阵时候就我真係喺上海。跟住我话哎好啊，我都好几年冇同香港人食饭。即係我都好几年冇朋友同我食饭，永远都系得个四面墙啊，跟住冇同我冇讲广东话。 咁即係话个 group 入面全部人见证住你哋呢一个。 见证住，因为大家真系 friend 嚟，即係咁真系好似普通朋友咁样，喂咁啱喺边啊嗰啲嚟嘅咁，咁跟住之后就我哋真系好似 friend 咁，哦好啊，咁你上嚟就揾我啦，即系好客套噶就真系，咁你上嚟就 text 我啦，睇下我收工会唔会一齐食个饭啦，咁样即系好普通到系完全系冇嘢冇火化，咁跟住之后就开始大家就佢就话啊我几时会嚟咁样，跟住之后我话哦好啊，咁你嚟话我知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喂你知唔知上海有咩好嘢食啊，问我咁样，跟住我就开始我知道近排我食过啲咩黄鱼面几好食喎，咁样，跟住大家就开始沟通啦，咁都冇嘢嘅，咁跟住好啦，咁佢就飞咗过嚟上海啦，咁但系话喂，你系咪真系得闲食饭噶？咁真系谂住系朋友食餐饭，即系要叫做有个 friend 见个面啦，即系大家真系 friend 咁样咁食饭，咁就系食。第一餐飯開始咧，咁大家就開始傾偈啦，就講翻喂呢幾年你搞咩啊咁樣，咁跟住咧，原來我一直都唔知佢做緊生煎包， 即係已經開咗鋪頭㗎啦，係咪？ 開咗唔係係 學緊師定 唔係？我係即係喺個 group 度，我哋當然知道，我開始即係我哋 gathering， 我就知道佢成日做生煎包，我都有問佢，我其實我唔知道你呢幾年原來做咗生煎包，我唔知道原來呢間嘢係你㗎喎，咁樣，跟住就開始講佢嘅經歷啦，咁樣，咁佢話你咁多年都唔喺香港，你都唔知啊，咁跟住我又開始講我嘅經歷，發現大家嘅經歷好似，即係只不過係我嘅經歷喺呢個娛樂圈。佢嘅經歷係佢創業，但係佢創業都遇到好多嘅起起跌跌嘅，即係唔係咁順利嘅，跟可能遇到好多俾人呃啊，跟住之後又爭啲要執啊，跟住之後後來就因為一件奇蹟又救翻佢啊，即係咁樣，跟住就開始覺得咦，大家嘅故事都咁似， 佢都好似好捱得好辛苦，好身無分文嘅又係， 係啊係啊，佢冇任，佢係完全啊，跟住我聽佢點樣由零開始，即係完全係好窮困，跟住之後飛去上海嘅時候，去三年去學師，跟住之後每個月得500蚊、每個月喎係得500蚊人工喎， 係， 跟住佢喺嗰度生活咗幾年。咁我就開始覺得哇，這個男仔幾值得欣賞，好似好少聽到啲男仔會咁樣去捱，為咗自己一個包嘅夢 想。女仔就多係咪？男仔反而係 真嘅，係真嘅，即係男仔好似嗰個意志力係冇咁，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哋可能會好容易半途放棄啦。咁但我真係數一數二少見可以係咁堅持，係為咗一個包咯。咁我就覺得依幾。几劲喎咁样，咁跟住之后大家就开始倾到间餐厅都打烊啦，咁样话，唉唔好意思，我哋要叫收工啦咁样，跟住我哋就开始话，喂，好似仲有好多嘢倾，不如睇下第二日再食饭啦咁样，即系我哋纯粹谂住普通食一餐饭，但系就开始就每一日我哋都一齐去揾一啲好嘢食，跟住大家每日都咁样、 哦、日见啊，原来 咁样心情地去倾偈，但系都冇咩发展嘅， 系 直至到即系翻嚟香港，佢翻咗嚟香港啦，咁我仲。在上海 拍緊嘢， 咁佢就即係當然都係嗰啲啦。你拍完戲有機會喺香港再一齊食嘢啦，咁樣跟住可能我翻到香港之後，跟住大家都繼續傾偈啊、食飯，慢慢就好自然咁樣就覺得係佢啦，咁樣咯。 都有少少嗰啲身同感受啊，人在異鄉啊。 我覺得有樣嘢係重要嘅，就係我發現好少男仔聽我嘅故事係有耐性啊。因为我的故事和我的经历很长啦，你们都即听过啦，但是他是很有同理心，即他是会见到我遇的东西是很嬲嬲过我咯，跟住他是会觉得哇真的很激气咁，即但是可能普通男仔朋友他会觉得哦，即这种你明白吗？那我就觉得什么事啊，你这么激动啊，但在我眼中我应该都过了他很小事啫，那我就觉得原来他会为我去心痛咯，即系佢会心痛我的经历，会去戥我好唔抵，会替我好唔开心。咁我觉得系，咦，佢几好啊，这个人几善良咁样。 头先又讲到啦，上海咁又越嚟越close 咗啲关系。咁翻到嚟香港啦，都有见面，但系由边一下你开始发现，咦，我对佢感觉真系已经超越咗友情咯。 你会觉得即系当你翻咗嚟香港嘅时候，跟住你会觉得，咦，你都会几想，你好似好想将好多你遇到嘅嘢，好想同呢个人分享，因为原来呢个人明白你咯，即系好少男仔会明白你咯，即系可能啲男仔通常你同佢讲啲嘢，佢就话，哎，好烦啊，唔想听嘅，即系嗰啲，佢会系觉得又唔关我事啊，咁样，你明唔明啊？但系佢系仍然都系，即系你同佢分享任何嘢，佢系会好上心咯。咁我就觉得，咦，好似好多年都冇人会将我嘢好上心，冇， 即系好自然嘅，就系。 同埋系，我觉得，咦，点解我可以同呢个人去分享我喜怒哀乐咯？即系我头先咪想讲，我嘅人系好唔想俾人哋知道我唔开心，但系我会好愿意分享我嘅唔开心俾佢知，即系我会。我今日好唔开心喎，咁样即系我会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呢个人系咪好特别咧？咁样，咁我就觉得，会唔会系佢咧？咁 其实嗰阵时翻到嚟香港之后，你有呢个咁嘅感觉咧，你有冇问自己，其实哦，我系咪有啲都爱上咗佢咧？ 咁当然佢有行动先啦。 系啊，我就系正想问呢个问题。 如果唔系，我唔会自作多情，觉得。咦，系咪？ 咪有啲感覺噶嘛？你自己都 咁，佢當然都有所行動啦，咁樣咁，所以就咁樣，我就會覺得諗下。咁我當然都好直接去同佢講啦。我話如果即系我話，但系你要諗清楚，我唔係一個普通嘅，即系我話你如果要同你會同我一齊面對好多壓力咯。即系我話可能你會無端端。有一啲困難無端端喺你身上發生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我嘅蘇州市會連累到你咯，跟住之後可能我又因為我要咁樣去跑數，我唔可能好似普通嘅情侶咁啊，我會長期喺你隔離，我可能會因為我要賺錢，我要工作，我可能會突然之間消失咗喺你隔離三個月咁樣，咁變咗大家會傾啲咁深入嘅問題，咁當然。都会好理智咁样去倾啦，咁跟住之后倾下嘅时候就觉得，咦，其实好似我几啱我咁样。 佢用咩方法追到你咧？ 点打动到佢？点表白咧？真系 点表白？其实冇乜好轰烈，好点讲咧？即系冇乜好特别嘅嘢，总之就系好简单。其实因为啊，我记得因为乜嘢，所以我对于呢个男仔好有。心嘅感覺咧，就係、是、其實我好中意食某間快餐店嘅 shake shake 粉嘅，即係邊啲啊？ 紫菜味嘛， 係啊， 好用，我好中意紫菜味。 跟住之後咧，當時佢嚟上海嘅時候，佢問咗我個問題，啊，你仲有幾多日喺上海啊？咁樣，我話啊，好似十幾日啦咁樣。跟住咧，佢就去買咗十幾包 shake shake 粉喎。跟住佢就話：嗱，你咧咁中意食呢個啦，你每日咧你都去買一包，跟住之後你每日都食，咁你食到咧冇曬啦，咁你就知道你可以翻。香港啦，咁样咯。 哇，其实佢都几惊喜嗰啲人嚟嘅。 其实即系由当时开始，其实都已经有少少系啦， 天使迹象。 系啊， 我唔知啊，但系可能佢系佢嘅，因为当你识咗佢咧，其实佢系一个好细心， 好细心啊。 佢对所有朋友都系好好嘅，咁所以你当佢系对朋友嘅细心啦吓，我唔知啦。跟住之后，但系你就会觉得，咦，呢个男仔系佢唔系嗰种会送花啊，会好浪漫，但系佢会心。生活上会俾到一种好浪漫嘅感觉你咯，即系佢到而家都系噶，佢唔会我所有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情人节啊，我冇任何礼物噶啦，冇 佢成个俾你啊，佢话 冇，即系我系佢 係你唔使指意佢有啲好浪漫嘢會做，但係佢就係一個喺生活上會俾你好多安全感，同埋喺生活上可能佢會每日打掃屋企打掃得好乾淨，跟住之後等你喺屋企好舒服，跟住佢會每日即係一個男仔做，佢會真係整到屋企好整齊啊咁樣，即係呢個就係佢嘅浪漫咯，即係佢喺生活上會俾你。 你配唔配合到佢呢種浪漫？ 我負責搞亂嘅，因為 你開頭慣唔慣呢？因為逢女仔一定係想過時過節嘅時候會收到啲驚喜噶嘛。 冇喎，因為我又唔係好點講，我寧願係咁樣咯，即係可能佢初頭令到我覺得哇呢個人嫁得過就係、是嗯、即係可能真係好細微咯，即係我可能係無端端我甩咗鞋帶，但係佢會喺街度會踎低幫佢綁鞋帶。 哇！ 咁我覺得哇，即係佢牛高馬大咁樣，其實。是不是那麼好看的其實、即是我自己覺得但是他會怕你棘親所以他會這樣去做在鬧事那我就覺得哇這個人真的好好所以我覺得我不需要他懂得做什麼驚喜或者有什麼禮物我覺得這些是很表面的、但我寧願 他會在這樣去照顧你啊跟住或者在你好唔開心嘅時候，佢會話俾你聽咩叫快樂咯，即係呢個係佢令到我最大嘅改變，係佢令我知道咩係開心咯。 但我好奇嗰樣嘢就係頭先阿二玲都有講，就話佢對朋友好多都好好，好細心，好著緊。但係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關口就係識咗咁多年，咁如果真係繼續嘅話，就好似而家咁幸福啦。如果唔係真係萬一有啲咩嘅時候，係啦，你嗰陣時應承。一齊嘅時候個關口會唔會都好大呢 咁又冇，本身都唔係咁熟， 即 本身唔 係 好，即本身你唔係同小肥嗰啲好 friend 嗰啲啊嘛，即本身識咯，但係。OK 啦，就係朋友咯，但係未去到好 close 嘅朋友咯， 即係冇嘢輸，其實都可唔可以咁講？係 啦，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都起碼有個基礎喺度啊，即係喺一個朋友嘅基礎都有啲基本嘅了解，跟住然之後先至慢慢發展做情侶，咁然之後都短時間結婚喎，係咪？其實都。不是拍了很久拖而已 一年左右我們那一刻是覺得已經遲了了因為我覺得我們真的認識了很多年即是不需要再去了解這個人是一個什麼人跟住之後其實我們已經很了解大家跟住已經就覺得即是我們可能太遲去即是可能太遲去 遇見大家 見所以我們要追回時間是 是是剛才你都說啦 Oscar 是一個很整齊的人啦打理得屋企即係都整整有條啊你就是專做破壞啦相愛就大家講感覺嘅啫真係相處嘅話好多生活小節其實大家都要磨合嘅 要喎、所以我而家咪會學下吸塵啦 學下 佢嘅，該 曬 誒，學下洗碗啊！ 我睇啲報道講，佢話唔係好明點解你一樣用十隻杯嘅喎，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你做咩事啊？其實 唔係啊，因為有時候可能飲咖啡有一隻杯，跟住又懶得洗，跟住咪出嚟又飲水，跟住又懶得洗，跟住又想飲茶咁咧。跟住咪，但係而家好啲嘅，而家我會 用三隻， 即係同埋佢係一個好要乾淨，即係可能地下有條頭髮，佢都喂執翻佢啦咁樣。嗰啲嚟噶，咁我而家就會學習啊，係每一次洗完頭、吹完頭，我就要抹翻個地下，咁就唔好有地下有一條頭髮、兩條頭髮咁樣咯。 有冇為呢啲事鬧過交咧？ 都有嘅，即係我話等等先得唔得？即係點解又即刻做啫？咁咁樣咁跟住之後，但係冇嘅，即係因為我又覺得雖然係咁，但係我心底入邊我覺得哇，我都執到啦，其實即係係咪先？咁因為邊有男仔會即係佢工作咁忙，但係佢會攞星期六日係執到屋企好乾淨，即係 suppose 係我應該做噶嘛。咁但係佢都冇任何怨言咯，佢只係希望我唔好加劇佢嘅辛苦就得啦咁。咁所以後屘我都會我都要改一下咯，即係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應該要喺佢即係可能佢翻工嘅時候，咁我會比較得閒嘅時候，咁我咪真係打掃屋企啊，跟住之後等佢翻嚟嘅時候都會覺得舒舒服服啊咁樣咯。咁我而家都學習中嘅。 有冇因為一啲事鬧大交咧？我聽你哋咁講，好你哋好夾啊，已經去到 真係冇。我尤其是我哋結咗婚之後，仲更加冇咯。係啊，即係仲更加。真係好難揾到位鬧交咯，因為其實佢係一個由拍拖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會教我一個道理，即係呢樣嘢係我自己覺得一對情侶真係好應該學習咯。即係佢話你個世界係得我哋兩個人，其實唔使分輸贏噶，即係其實你贏咗係冇意思噶。咁所以佢即係大家都係可能係一有少少咩嘅時候，咪邊個？ 跪低認錯，即係嗰啲唔係真係跪低啦，即係真係認個錯，唉、哎、唔好意思咯，即係嗰啲其實係冇嘢噶嘛，即係你唔使一定同對方撐到行，其實你贏咗係冇用的。 但你咁倔強喎、 啊，所以係咯、啊，所以喺結婚前我係會係撐嗰個咯。 嗯， 即系我即系我系咁啦，即系我系嗰啲系觉得自己啱，我就要啱到底嗰啲咯。咁、嗯、但系佢就会系一个佢会好有心机同你去讲道理，讲、嗯、四个钟人咯，跟住话就系、是、话一个道理俾你听，其实唔使分赢输噶，即系有时你觉得我唔啱，咁你咪话俾我听，跟住之后咁。即係有時你真係有唔啱嘅，其實你唔使撐嘅，即係你贏咗，其實冇人會知噶、 嗯， 即係你唔使要咁要面啊咁樣咯。咁、 嗯、 所以不過結咗婚之後真係冇乜。 唔係我明白啊，其實因為我諗 Oscar 咧，你哋又識咗咁耐啦，佢又你某程度上都欣賞佢，咁佢亦都開啟咗你嘅温柔嗰面、嗯、可唔可以咁講啊？所以 都係 你同佢嘅關係就你可以喺呢段關裏面展現到你嘅另一面，即係唔係淨係好剛強嘅、嗯。其實我都 啊，同埋有樣嘢係我覺得好大改變咯，就係佢令到我好安心。即系唔系话我因为佢即系可能佢会话俾我听，你唔需要再咁辛苦噶啦，而家唔系你自己一个，即系呢个家庭系我同你一齐去营运，所以你遇到啲咩困难，你交俾我啦咁样。佢话我净系想你即系喺屋企玩下猫，跟住你好轻松，跟住你中，佢话我会继续支持你有梦想，但系我希望你系享受你嘅梦想咯，而唔系你觉得冇咗呢样嘢你会死咯。佢话你而家唔会死，因为你有我同你系一个团队咯，即系咁跟住，所以我而家做嘢我就会系真系唔似以前嗰啲，可能以前真系为咗生活，可能我会觉得 咩都要做， 我自己唔中意我都要为咗赚钱我要去做，但系而家可能我会真系睇个质素啊，咁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即系可能而家我真系会我自己会衡量啊嘛，以前可能我系摆事业喺第一嘅，我觉得如果我有一部好嘅剧，三个月我一定要走噶啦咁，但系而家结咗婚之后，我会因为佢而我唔接咯。 嗯， 即系我觉得我唔可以有个家庭，然之后我放低咗佢喺香港自己几个月，然后我自己，因为咁呢个就系佢可以俾到我嘅安全感，同埋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互相去迁就咯。 我终于明点解就算节日冇惊喜嘅话，佢哋都一齐得咁开心。 咁梗系啦，而家多咗一盘， 日日已经系啦， 系啊，仲有同你一齐遮风挡雨，你谂下，仲加埋你做生意，其实翻嚟我哋可以倾下。 双手最真，求这天大部分。要照顾我一生一世，你在我左右。 听完江若琳咧同阿 Oscar 点样相遇之后咧，令到成个画面，因为我有去到当时佢哋嘅婚礼啊，哇，完全个画面出晒嚟啊！ 系啊，即系觉得即系兜兜转转啦，系嘛，卒之真系呢啲叫做咩？蓦然回首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 整定缘分嘅嘢咧，系你嘅就冥冥中一定会喺你身边 嘅。系啊，由好朋友跟住就变成好夫妻。 系啦、啊，之前咧佢都拍咗一个婚纱广告嘅，呢一首歌就系嗰一首婚纱广告里面的主题曲啊 ，One and Only， 江若琳，转个头翻嚟，继续都会有佢。 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74.71美元，卖出1775.4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方法有好多。你会揀哪一个？ 当然可以，但为何又要自愿搁浅？前进会满地有光，就有挫折。想把当作顾念，苦楚更莫强重一点。无负当初的誓言。 遗憾同后悔嘅事，人人都有噶啦。老实讲，未必可以好似先知咁样避开嘅，但我哋绝对可以好似阿 Jill 呢首新歌咁样，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方法去面对，即使再难再痛苦，都可以继续向前行。作曲 Randy Chow， 填词由 Oscar， 编曲系 Randy Chow 黄少明，监制亦都系 Randy Chow。 怎可改变憾事和后悔不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卫斯《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咧，继续敏感人物。今日咧，我哋嘅敏感人物咧，彭晴依然都会有江依晴，即系江若琳喺度。 系 ，Hello。咁我觉得系好幸福啊！听到头先杨怡玲同我哋一齐倾啦，即系佢人生低潮嘅时候，咁遇到有一个同佢一齐遮风挡雨、并肩作战嘅伴喺身边出现啦。佢即系亦都好锡你嘅，听到佢好多好多唔同嘅举动。虽然头先莫莉成日都提，哎呀，佢唔同你庆祝情人节哇，咁样、啊。 之后我明点解咧，因为日日都系啊。 咁同埋我谂佢都搞咗好多嘢，系咪？佢自己而家做生意啦，你系咪喺佢身上见到啊？佢做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咁、你喺屋企玩猫都闷啦，系咪先？咁所以其实你自己都俾佢启发到，不如我自己都试下做生意，定系佢话不如你去试下做生意。 佢叫我嘅，因为佢唔想我成个思维就系觉得，我好似呢一世净系识得做。 娱乐圈 咯，其实咁样系唔健康嘅，因为娱乐圈系一种你听今日唔知听日事嘅，即系你听日可以好好，或者你听日突然间乜嘢都冇晒，呢个系一个捉唔住嘅行业咯，喺佢眼中。咁但系佢就成日好想我做一样我自己捉得住嘅嘢咯，咁所以佢当时就好鼓励，因为我好中意猫，跟住之后咧，咁我亦都好有心机去照顾我啲猫，咁当然都系因为生活上我哋当时成日要飞啦，咁跟住我只猫嘅时候唔知道可以去边啦。咁佢嗰时就话，其实不如以你嘅咁锡猫，你同几个朋友以佢哋即系照顾猫嘅经验，不如你哋开一间猫酒店，跟住之后咧，可以帮到一啲主人，即系佢哋可能都有我哋嘅烦恼，就系佢哋唔喺香港，或佢哋会好担心只猫佢交托喺唔可靠人手上咁啊。咁佢就鼓励我做呢样嘢，咁佢就会觉得，当你即系喺你嘅后半段，即系可能会觉得。女仔始终喺呢行嘅寿命，可能喂你做得几多岁啊？即系可能40岁人，你已经觉得喂你其实都已经吓年纪大啦。咁仲有咁多嗰啲年青一辈弹出嚟，咁、你系咪永远都净系沉醉喺你曾经好好嘅事业里边咧？咁其实你会唔开心？咁其实所以佢话你应该去揾你下半生都可以，即系下半世都可以守护嘅一份事业咯。咁所以佢就好支持我搞呢个生意啦。 但系做生意就同你去拍戏啊等等嗰啲，或者喺娱乐圈生活完全 唔同噶。 系咯，哇！你要兼顾嘢，其实好多，同埋个责任系好大。 系啊，尤其是呢一个职业系好大责任，因为其实每一个摆得即系喺猫仔店嘅，全部都系好似仔女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好開心嘅，真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即係咁多年喺娛樂圈見盡好多人咯，咁我覺得即係都好複雜啦。其實呢個圈真係比較複雜嘅。咁跟住，但係到我而家即係做呢門生意嘅時候，我覺得我淨係對住啲好得意嘅貓啊，跟住之後或者係佢哋嗰種好簡單，跟住之後好真，即係呢一種小動物啦咁樣。咁跟住我覺得係。是好开心啦，咁但係当然真係係难嘅，因为其实我自己。 生意 嚟㗎嘛，係啊。咁我又觉得即係我冇将佢当係一种赚钱嘅生意囉。我觉得最紧要係个过程，即係讲真猫酒店唔係赚好多钱㗎咋，真係唔係赚好多钱。但係我觉得个过程係好快乐囉，即係你见到每一隻猫嚟到可能佢由最初好驚青，跟住可能最初会咬你会打你，跟住之后最初系唔食嘢，跟住唔饮水，去到可能系你用你嘅爱心，跟住之后你同佢相处，可能去到第三日佢已经会用个头撞你啊，跟住之后会嗲你啊，跟住之后佢临即系佢走主人接佢嗰阵时，佢会翻转头， 唔舍得 你哋啊咁样，即系嗰种系好大嘅成功感咯，即系呢个系我觉得。是好快乐咯， 系。咁你头先都有讲过话 ，Oscar 自己本身创业都遇到好多困难，遇到好多俾人压或者好多唔经历嘅，即系唔愉快经历。作为江若琳，虽然你身边有个好大嘅军师啦，你创业嘅时候都系咪真系都系依然咁顺利，定系其实都遇到好多困难？ 系啦，咁系。首先疫情已经争啲死亡啦，即系真系疫情，因为其实你呢个系酒店业嚟噶嘛，真系。咁你人都冇得去旅行啦，咁猫又使乜住酒店咧？咁跟住之后当时其实都有谂过一刻啊，我哋系咪应该即系放弃，等疫情完咗之后再嚟过咧？咁样，因为其实真系冇猫住啊，真系冇啊， 要灯油火蜡又要俾租， 系啊，跟住又人工， 有几多日系冇猫过嚟住啊？ 唔系，好好彩系咧。 點都有一間咯，即係點都會有一間房，有兩隻貓喺度，因為佢主人係移居咗西班牙，跟住之後佢哋就要喺度做文件，所以住咗幾個月嘅。咁所以咧係，但係你都會見到死啦！我哋請個人翻去，但係得一間房，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我哋自己要翻工咯。其實我即之前疫情嘅時候，其實我最忙係成日要翻工咯，因為我要頂住嗰啲人工啊，係啊，即係因為我冇可能冇咁多嘅錢去請員工啦，咁我亦都唔會係同員工講啊，我被無薪假嚟翻工，但係冇錢，我唔想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就會幾個partner 自己輪流翻工去頂住呢一個，即係頂住呢個 生意 生意啊，咁啊淨係俾租金啦，咁所以嗰陣時其實係都覺得好難捱嘅，跟住又覺得哇係咪真係未來其實幾年都唔會有人去到旅行咧？咁我哋其实呢个生意其实行唔到落去咯，咁样。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即系我老公就系一个咁嘅人啦。即系我老公就系会俾好多意见我，喂，你哋不如转下 plan， 谂下啲嘢啦，咁样。不如我哋试下 sell， 我哋出嗰啲月租 package， 即系可能你屋企装修或者你移民，跟住之后我哋系有月租啦，即系唔再系断晚计啦。咁样我哋试下，跟住突然之间好似绝处逢生咁样咯。突然之间多咗好多人，真系喺呢个环境，因为原来好多人喺疫情下装修噶，即系可能装修平啦。唔知啦，咁同埋突然之間有移民潮咯，咁跟住有好多嘅客人就係移民去英國啊、台灣，唔係 擺住先， 要係啦，佢哋移民，跟住之後佢哋就經移民公司咧，就因為可能主人就去咗當地先，跟住之後咧佢就擺貓貓喺度，咁佢哋就喺嗰邊 set 好曬所有嘢，咁貓貓就喺呢度咧做好曬手續，打好曬防疫針咧，咁佢哋就跟住飛過去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突然之間多咗好多翻好多生意咯，咁即系我哋觉得，原来唔放弃，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唔放弃，明天又系一个好开始咁样咯。 系啊，但系都系阿 Oscar 俾咗好多意见你，即系希望你哋谂多啲， 系啊， 唔同嘅方法，咁先至可以扭转到而家个局面。 系啊，佢系一个喺我隔篱俾好多正能量我咯。 嗯， 系啊，即系每当我觉得自己好惨嘅时候咧，就系佢去话俾我听，你一啲都唔惨啊。跟住之后佢会话俾你听，其实个天对你好好啊，你应该珍惜啊。佢话如果你唔珍惜个天对你嘅好，佢唔会再对你好噶啦，咁样。即系佢就系一个好积极嘅人咯，同埋佢系一个好有正能量咯，即系所以我觉得佢真系，佢喺我心目中系好强嘅，真系，即系无论佢遇到任何难关，佢即刻佢可能会当日，即系新闻一出嘅时候，佢当晚可能佢会开通宵，我睇住佢会即刻写一个抗疫套餐，跟住点样记得几多折，跟住之后点样去搵一啲外卖平台，跟住之后咧就转外卖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所以在他身上學做生意是學到很多東西。 你呢，你經歷了現在這段時間，你覺得做生意啟發到你什麼？你以往人生累積那麼多的經驗，或者遇了那麼多事啦，對你做生意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想法呢？其實是 其實我覺得是咁，即係成日啲人咧都會話啊，你搞間貓酒店係明星效應，我成日好唔認同咯。我話呢樣嘢唔係明星效應咯，因為呢個係每一個都係生命咯，佢唔係你明星效應攞住一個產品，跟住你可以話啊，我用過或者點樣，我有時仲驚啊，孭住我個名，即係仲驚啊！ 有咩喜事上咧？佢啦。 因为人哋会对你有信心啊嘛，即系人哋会觉得哇，你开嘅我就好安心摆只猫喺度，所以我要更加付出200%嘅爱心，同埋我要更加照顾得佢哋好咯。因为我好惊人哋会将对我嘅信任可能突然之间，即系会因为我系因为信你，所以我先摆我嘅宝贝过嚟噶嘛，咁啊。同埋呢一个行业，你一定要自己参与咯。系啊系。 不过莫莉你知啦，艺人做生意咧。其实咧，即系佢哋识得喺娱乐圈度做，但系做生意系另外一回事，系嘛？ 系咯、有冇你都试过遇到撞板嘅时候咧？ 我谂我试过，即系可能又唔可以话撞板嘅，但可能初真系唔系好知道啊，原来即系人哋啲猫会咁样好惊青，会点样，所以都会俾啲猫咬到成手都系疤痕啊，即系流晒血啊，跟住之后成身都系俾猫爪啊嗰啲，即系呢啲都系十常八九嘅事咯。但系我又会觉得呢啲疤痕同呢啲伤口都好似系一种。 戰績咁樣咯，係啊，已經係咁。 蘇花都開咗一年有冇啊？ 唔止啊，就嚟三年啦， 就嚟三年啦、嗯。有啲咩經驗累積咗啊？其實 其實最開心係有一次，即係我頭先所講就係話，本來即係 啲貓唔捨得你， 冇貓噶，唔係已經係冇貓噶啦。跟住之後我哋已經決定，咦，今日之後就好似一隻貓都冇咯、嗯，我哋係咪應該即係淨係交租，跟住都冇貓咯，咁不如拉閘啦咁樣。跟住咧，我成日都話個天係絕處逢生啦，俾我。當嗰日，唉，只貓好灰啦，佢主人應該要接走佢啦，咁我哋冇客啦，我哋點咧咁？跟住就喺呢個時候咧，就收到電話啦，佢話西班牙唔通關，所以佢只貓要 extend 三個月。跟住即係，咦？我哋嘅宿命，即系我哋系唔会冇 生意咯，因为佢要继续留喺度啦。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照顾呢两只猫猫，呢两只猫咪好老噶啦，十五岁。咁跟住之后，系住咗喺猫嘅十个月啦。咁其实佢哋年纪好大，佢一定会有佢嘅病痛啦。咁佢一直膀胱都有啲事嘅、因为佢年纪大，跟住佢有一次咧无端端屙鲜血啦，跟住之后又唔肯食嘢啦。咁嗰日系我翻工，我已经系亲手即系自己喂食咁样。咁跟住之后到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就喺个 cam， 因为我每晚都有个习惯就系睇晒啲 cam， 每一只猫都好安心喺度瞓觉啦，健健康康咁样，咁有啲嘢好整齐咁啊，咁我先会瞓觉，呢个系我习惯嚟。咁我嗰日就十二点钟嘅时候，我就突然之间睇到佢好唔对路咯，即系摊喺地下度咁样，咁跟住状态又唔好，同埋因为我觉得佢主人咁远系西班牙，佢咁有信心地将佢交俾你，佢嘅生死系我哋最大嘅责任。跟住我就话：你哋有冇人可以同我去睇医生？我而家要即刻带佢睇24小时，我唔等啦咁样。跟住我系最感动同最深刻嘅一次，系我全公司同事同我一齐出嚟带佢睇医生，全部人企喺兽医诊所门口，因为疫情你唔可以全部人入去嘛。我哋全部人企喺门口度同佢集气咯，即系一定要冇事啊，咁样一定要健健康康去西班牙见你主人啊，咁样。嗰次就系、是、医生都话啊，好彩你哋带咗佢嚟啦，因为佢已经即系发烧啊，跟住之后佢嗰粒肿瘤即系佢本身有，咁跟住好彩你哋即系救得佢嚟得切，跟住第二日佢又即系住完一晚院，佢就健康精精神神咁样又翻翻嚟，咁佢住咗喺度十个月咯，咁最后就系、是、十二月嘅时候咧，佢终于喺我哋嘅悉心照顾下咧，佢医生话好健康啦，一切所有嘢都好好啦，咁佢就可以飞去西班牙同主人团聚啦。咁所以就系呢一个系好有成功感咯，即系你觉得我好似帮到主人，跟住之后又同啲猫建立好深厚嘅感情。 我都明白呢啲故事，即系即系都感觉到你哋真系好有心去、去处理呢啲猫。毕竟佢都系一盘生意，即系生意你都要兼顾好多成本啊，你都希望可以赚钱啊咁样。如果用呢一个方向睇，你觉得你自己够经验未咧，或者做唔做得到咧？ 未，因为好多时即系我真系。唔係一個即做生意人咯，因為點解咧？譬如有啲主人話，佢會話我真係好有困難啊，或者我同男朋友鬧交啊，佢即呢啲咧，我就會俾一個好大嘅折頭啦。即系我会好身同感受，我好想帮你啊！即系我唔想你只猫冇人理，我唔想你只猫冇人要啊！跟住可能我又试过有个主人就系话，我圣诞节就摆喺度，跟住之后咧我就唔带佢走啦，咁样因为我唔要佢噶啦。 咁都得， 但系佢宁愿俾钱你每个月咁样。 唔系，佢冇，佢净系。初头佢扮晒嘢就话、我圣诞节想嚟住几日咁样，咁佢就摆咗过嚟啦。咁我哋就话：咦，你今日系时候接走佢？你几点接佢？佢话、其实我唔接佢噶啦。咁样，跟住之后我哋就话：吓，点解？跟住话：因为又系嗰啲啦，我屋企人唔中意啊，奶奶唔中意啊。跟住之后，我又有啲好似敏感啊，咁样。咁跟住我就会同佢讲：你咁你唔使俾任何钱我啦，你都唔好带走佢啦，因为你都唔会爱佢噶啦。咁样，跟住我话：咁得啦，你唔带走，麻烦你签翻份嘢，我会帮佢揾一个好嘅主人噶啦。咁跟住之后，呢只猫咧就俾咗我老公一个好好嘅朋友。咁佢而家又过紧公主般嘅生活。 哇， 系啦，咁 我真系好憎听到呢啲嘢。 系啊，即系我会宁愿系即系。你摆低俾我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唔要，你摆低俾我，跟住之后我会为佢揾一个好嘅屋企啦。跟住第二就系可能有啲主人真系好有困难嘅，或者乜嘢，即系可能佢摆喺度真系要好长时间。咁我系会，即系我啲同事成日哇，你咁好嘅，我话唔紧要啦，大家互相帮忙啫咁样咯。咁 就係咁。 但係個大前提就係、是、其實動物咧，佢哋都有生命嘅，即係唔應該就係你買翻嚟或者最耐唔好買添啦。即係你領養咗佢或者接收咗佢嘅時候，你真係要諗清楚，你先去做呢個決定。 係啊， 你話你識 Oscar 之後就知道咩叫快樂。 嗯， 咁你而家覺得自己幸唔幸福，快唔快樂啊、嗯？ 非常幸福，非常快樂。 嗯， 係啊。 嗰、那個幸福同埋快樂係點樣啊？江若琳，你經歷咗咁多唔同嘅高低，係咪嗰種苦盡甘來咧？覺得？ 嗯，系你苦尽甘来啊，即系我又觉得未去到嘅，因为点讲咧，即系只不过我而家觉得我可以放下好多嘢咯，即系我觉得人最开心就系你拿得起放得低咯，咁我觉得而家即系我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啊，点解我做唔到我预期嘅嘢啊咁样，我而家就系觉得。我、oh, OK， 我做有我中意做嘅嘢我就做啦，咁样咁冇咧我就好好经营我嘅屋企啦，咁样咁同埋好多嘢可能喺好小事里边我会揾到好知足咯，即系简单啲嚟讲，我而家个人好知足常乐咯，即系好小事我就觉得哇个天对我哋真系好好，即系可能系我哋去买嘢好想揾一张地毡，跟住之后无端端行下下啊，真系见到佢出现喺你面前都哇个天真系对我哋好好咁样，即系我会。以前可能你会俾好多嘢你都会觉得唔系，即系唔系我谂嗰样收获啊，啫咩？但系而家可能生活上小事到咁样，你都会觉得好快乐咯。 嗯，呢个系江若琳呢十七年里面嘅转变啦。但系如果谂翻转头，即系经历咗咁多嘢，你如果俾你重新选择，你会唔会继续都踏入呢个娱乐圈咧？ 都会噶，我觉得令我人生太精彩啦，真系太精彩啦，同埋我会一定会话俾我下一代听，即系可能我系真嘅，即系如果我有下一代，我会话俾佢听啊，即系我会识得用一个人生经历好丰富嘅妈妈去同佢分享你第时喺社会上应该要点样咯。 嗯， 我觉得系冇白过嘅呢十七年，咁同埋我觉得 系咯， 冇啊，咁同埋我成日都话唔紧要啊，即系喺我好辛苦嘅时候，好彩系我细个咯，我 OK 咯，咁所以，但系而家如果再咁辛苦，我顶唔住噶啦，咁样，咁所以而家我就觉得，去享受我嘅生活，即系我点解我话而家好开心咧？即系可能以前系你连出街吉鱼蛋食碗车仔面都唔得嘅，即系可能话啊，唔好俾人影到啊，一阵话你形象唔好。但系而家我好享受呢一种周街食嘢啊，跟住之后又唔会再惊，即系好似放低咗。总之我。唔再系拍戏，唔再系唱歌嘅时候，我只系一个同大家一样嘅平民嚟嘅，即系咁样。咁所以我都系，我会系呢种， 即系做翻自己。 系啊，系啊，咁、样咯。即系以前就好似忘记咗自己系边个咯。 嗯，而家揾得翻啦，终于都。 同埋以前好似活喺一个人哋塑造嘅一个江若琳咯。系啊，即系塑造嘅呢一个人啊，总之你咧记住出嚟就唔好讲啲乜嘢，唔好做啲乜嘢，连巴士都唔准搭咁样，即系咁样咯。咁但系而家可能系，即系我知道咩生活啊，跟住之后同埋即系出街嘅时候，我中意做乜就做乜，而家系即系好自在咯。 嗯，信唔信命噶？你而家睇翻自己过去十几年啲咁嘅经历，你信唔信命运？是安有对你的人生有一啲咁嘅安排嘅， 绝对系，我好信，我好信命嘅，即系同埋我又觉得，如果唔系咁多咁多嘅经历，可能我今日未必结到婚咯，即系未必会结婚，可能我而家仲喺度寻找，密咁寻找紧自己所谓嘅梦想，跟住之后我唔知要寻找到几多岁，跟住我就会错过咗我自己嘅以后一生嘅幸福，所以我喺我结婚嘅时候，我系好真心即系讲个誓词嘅时候，到今日我都成日同我老公讲，我话呢个系我好，即系人哋咪要讲誓词嘅，我哋。唔系，虽然系有跟嗰句，但系我好真心同我老公讲咗，我人生好多选择都系错咯，但系我知道我选择嫁俾你系我人生最正确嘅决定啦，就系、是、咁。 咁一呢一句就已经够晒开心啦，Oscar 听到， 系啊， 仲照顾你，以后永远保护你一世， 系啦， 系啊， 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這個妹妹真的哇幾鬼多經歷啊！真係 係啊，即係由好多唔同嘅娛樂圈入面嘅遭遇啦，直至到咧去到做生意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挫折。 係不過就佢並不孤單啦，因為佢身邊嚇有一個好嘅戰友一齊陪住。 係啊，當然啦，最緊要嘅一定要講嘅就係 Oscar 啦。 嗯，係啊，咁啊以後有陪住佢，咁啊除咗係即係佢身邊嘅丈夫之外啦，生意上嘅好拍檔，音樂上都係一個咧非常之合拍嘅伴侶吧。 係啊，咁啊呢一首歌咧作詞啊監製咧其中都有 Oscar。肖润邦粉的 嗯，我只不过是我啊。 江日南今日 thank you 晒呢一个敏感人物啦，连续两个礼拜都在我哋嘅身边啊。 系啊，我哋未走住噶，但系 系啊，转个头会有塔罗 rainb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子接种过两款共三剂新冠疫苗。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据佢所知，世界上并冇类似嘅抽针个案。理论上呢种做法对接种者应该冇潜在不良影响，但仍要观察一段时间先至可以下定论。孔凡毅话：，绝对唔建议市民自行抽针，认为接种两剂科兴或者系两剂伏必泰疫苗已经有足够保护。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听日在海南开幕，出席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过去两三年香港经济有多重挑战，分别受中美贸易纠纷、社会动荡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多重打击下难免出现经济逆转，现在看来最坏时间已过，估计本港今年经济有3%至5%的增长。林郑月娥说，实施香港国安法以及完善选举制度，令香港在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方面都有更好保障，有稳定的大局，又有经济动力和机遇，她对香港经济充满信心。立法会前议员陈淑庄和香港中小企食品联盟召集人林瑞华涉嫌去年四月参与超过10人的酒吧聚会，两人和酒吧负责人否认违反限聚令和禁酒吧令等共四项传票，案件今日开审，下午控方传召第二位证人，证人作供时说，去年四月二号晚上十点几，当时睇到酒吧有10至20多人，部分人喺酒吧外饮酒倾偈，佢亦都认出林瑞华，指对方曾经短暂除下口罩，又话另一名证人喺当晚近11:30报警后，留意到陈淑庄离开酒吧，辩方质疑证人刻意跟踪被告，证人唔同意呢个讲法，案件听日续审。怀疑行山失踪的24岁女子石洛桥，寻日在飞鹅山被寻回，当场证实死亡。警方今日中午再派人上山调查有关案件。到场的警员包括黄大仙警区刑事调查队等，他们沿扎山道再往飞鹅山调查和搜证。警方寻日说，透过电信公司得悉事主的电话最后出现位置的发射站位于新蒲岗太子道东714号捷景工业大厦，时间是前日早上，警方会调查为什么会出现有关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64点，下跌13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165点，下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2，人民币6.512。英镑兑美元1.399，欧元兑美元1.203，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9美元，卖出1,774.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以市民主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紫霞仙子，你留低咗啲嘢啊！ 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是我们港产片的经典之一，而 Karen 说有一幕她很深刻的，就是紫霞仙子在至尊宝箱里面留下一滴泪，也都成为她今次新歌主题的灵感。作曲高依恩，填词周耀辉，编曲阿伯黄少明，监制莫文蔚 Juno。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礼拜一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 系啊，我好开心啊，因为见到我嘅好朋友， 又系我啊。 我想讲咧，阿 Rainbow 咧系一个几叻嘅人， 嗯， 我一唔开心咧，跟住可能因为其实加上我衰啦个样，即系衰样衰，我一唔开心咧就一定会挂晒上面嘅，跟住仲要系嗰啲咧，开心嘅时候又好明显嘅，眉头深锁，佢亦都知道。最恐怖嗰样嘢就系 Rainbow 咧，我就算唔系同佢见面啊，佢电话佢突然间无啦 message 我就。你有咩你记得要讲啊？知唔知啊？即系我嗰下突然间觉得哇，好窝心啊！你好识留意身边啲朋友啊，系咪 爱你嘛？ 系啦，咁啊 ，Rainbow 因为同我系好好朋友关系，所以你爱我就会识得咁样做啦。但系唔系爱再去睇人哋眉头眼啊，可能就会难啲啦。所以今日就想讲，我点样可以增加咧睇到上司嘅微表情一啲嘅注意嘅方法咧？ 好嗱，首先第一样嘢。你讲三个你觉得上司最难搞的问题或者性格出嚟先。 成日15-16咯，即系自己都未搞得掂或者唔知道自己谂咁乜。 好嗱，第一 嗱唔系我上司有讲明先，李生，李生系啦，即系我知出面成日都系咁，因为我睇讨论区都好多人咁讲。 冇错，咁、但系既然佢系15-16，唔知道自己想点，咁点解你会估佢谂乜呢？ 唔係，就話估佢諗乜，因為我睇人講就話、你要估佢諗乜，跟住再俾一個好嘅答案佢。 佢根本都冇答案，點俾佢啊？ 或者你俾個建議佢，就覺得哇係喎啱喎，咁、就令到佢有條路可以行啦。 但係大部分如果佢15-16嘅上司，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想要乜㗎啦。如果佢係雙子雙魚，再加埋係巨蟹嘅話，你千祈唔好俾答案佢啊！ 大件事，冇錯，佢反覆。 所以呢三個星座嘅話，記住。 同佢唔好太 friend， 因为佢唔需要你嘅方向，佢其实就系想你讲一啲嘢，然之后 ban 你啫。 哇！双子仲有咩啊？ 双子、双鱼同巨蟹， 哦，全部啊唔系、哦，巨蟹唔系风象嘅、哦， 唔系啊， okay. 因为巨蟹咧，佢哋情绪化啲嘅， 嗯， 佢哋其实已经有咗答案，佢哋就系喺想谂你，其实你知唔知我谂啊？ 嗯， 哇！呢家嘢真系好攰啊 ，baby。 我知你成日咧情侣间已经成日话，啊 ，baby， 你谂下我，你估我谂乜嘅？即系成日都已经有呢啲嘅题目，啲人已经成日秒噶啦嘛。即系社会上面点解咁多嘢，就系咁多人中意人哋就你估我谂乜咧？咁上司都系咁、啊。 系咯，嗱，我就觉得第二个最难顶嘅上司咧，就系佢成日都有突发嘅谂法。 哦，咪即系头先我所讲嗰啲咯， 唔同，即系你嗰个系十五十六嘛，佢系突然间朝头早同夜晚已经叫你 啊，系啊，转你啲 plan， 冇错，即系佢点解唔可以望一望个钟咧？已经五点四十九分啦，你而家先同我讲， 嗯， 但系如果你遇到人马狮子， 嗯， 对唔住，你都要照做噶， 系，因为你要俾佢知你好勤力， 冇错，而且你一定会做好俾佢， 哇。即系佢老凤觉得你已经系做好噶啦， 系啊，我真系觉得你老凤噶。同埋另一样嘢，天平咧就系、是、最恐怖，就系佢哋会暗砍计数。 嗯， 小气啊， 咁、 啊、 恐怖，好惊啊！ 唉，小气都系一种恐怖嘅性格。 嗯， 另外一种小气嘅人一定要记嘅就系天蝎啦。 嗯， 但可能大家都唔知嘅， 嗯， 就系、是、水瓶。 啊，点解啊？ 因为咧，水瓶佢会觉得我已经交代咗啦、嗯，你要达到我的要求，仲要以我嘅速度，仲、 嗯、 要好肯定你系做到我嘅嘢。如果唔系，我会秋后算账。 哇，秋后算账添啊！呢、這个好惊啊！ 所以奉劝大家远离水瓶座系安心嘅选择。 系嗱，咁啊，头先就讲咗一啲我哋应该要惊惊地或者要点样去应付、 啊、 应对嘅星座嘅老细啦，仲、 啊啊、 有其他嘅应该系咪 啊？ 你仲有其他都未讲 嗱，我自己 有冇啲好老细噶？头先讲完嗰啲全部一系飘忽，一系就恐怖，一系就记仇，一系秋后算账，好恐怖啊！你就嚟讲到十二星座都系咁噶咯？ 唔系嘅嗱，金牛咪几好嗱，金牛咧就系、是 啊、我觉得金牛唔好、啊，因为佢自己已经好努力啦嘛，除非佢努力到去帮你做埋你啲嘢。 唔系金牛就系、是、你唔好讲，你做俾我啦。嗯 咁咪恐怖咯？ 点会恐怖啊？你做咪算咪密、嗯，记住唔好讲废话，唔好讲八卦， 嗯、 静静地做，佢就觉得你勤力噶。佢唔会理你做唔做得好，因为佢知道人系蠢嘅、 嗯。 但系 at least 你做嘛、 嗯， 所以金牛咧就系、是、有啲咩事耷低头做嘢，佢、嗯、自然就会欣赏你噶。咁、 嗯、 另外就系白羊啦，白羊好需要人哋醒目嘅，所以咧其实白羊咧就系你跟住佢嘅方向啦，执佢口水尾讲咧就冇事噶啦。 明白， 我觉得都易搞嘅。咁另外仲有一个我都觉得 OK 嘅咧，就系、是、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啦，就系、是、山羊座嗱，有啲人咧就话，诶、哎，山羊座唔系啊，佢真系好难相处，即系又现实啦，佢又需要你跟到佢进度啦，佢又真人蠢、啊，佢又唔诛人邀功、啊，咁都好啊。喂，但系山羊座有啲嘢就系、是。佢講到明佢唔中意啲三樣，你唔好做咪得咯。我咧可能我性格就簡單啲，總之你清清晰晰話俾我聽，你唔中意啲乜，我唔做，咁就大家相安無事啦。咁、 嗯、 所以我覺得三人做都幾好嘅嗱。另外三人做嘅人咧，係一定會派福利俾下屬嘅、 嗯， 所以如果你做得好，佢係會同你一齊分享嘅。 哦， 咁所以我覺得 offer 都幾好啊。咁、 嗯、 另外。to be honest， 好嘅都冇乜噶啦， 即系冇啲好到就系话好融洽嘅，好 friend 嘅。因为其实有啲公司都真系同啲上司下属关系好好。 有嘅，咁我就觉得嗱，譬如我自己咧就会话、嗯，如果你系金牛配白羊相处系好嘅， 嗯， 只不过系大家可唔可以好好沟通啫、 嗯。 如果可以沟通咧，其实系真系一个粒一个突去做好晒啲嘢嘅。咁、 嗯、 狮子同射手无论拍拖定系做嘢都适合，系因为大家都系咁冲嘅，所以冲到新嘅火花出嚟啦。咁然之后双鱼同埋水瓶咧，其实因为大家谂法咧都系古灵精怪，双、 嗯、 鱼会感性，而水平咧，佢就會有新嘅 idea， 所以兩個撞埋一齊咧，都會有新嘅火花嘅、 哦。即係其實原來係都有分到，就係星座同星座夾唔夾嘅。 冇錯， 哦，唔怪之成日有啲咧，就算無論係下屬好好、啊， 嗯， 上司都好好、啊，硬係就水溝油，又或者兩個都唔好、啊，即係上司唔好嘅性格，下屬又唔好嘅性格，兩個 friend 都打 band 嘅、 啊， 原來就係星座夾唔夾。 當然啦，同埋我成日都覺得 靚女揾個靚仔嘅上司就差啲嘅，靚女揾個爭啲樣嘅上司就非常好嘅。 咁我想問下啦，如果聽你咁講，我哋仲要觀察一啲上司嘅乜嘢嘅微表情咧，有冇噶？ 有啦，其實咧我自己就話，如果佢係火象星座嘅人咧，你開始 feel 到佢踏腳啊，或者可能喺度摁咧，你就知佢開始急。佢就開始已經有佢想要嘅嘢啦。 但係唔係有啲人係自自然地自己喺度摁腳，即係例如 佢諗嘢嘅方式就會令到佢身體喐動。 係咯， 所以火象星座一身體喐動，佢哋就諗緊嘢。你唔好行埋去。 哦， 因為佢哋嗰下可能嗰下佢真係你打斷咗佢，佢就 火就辣你㗎啦。 係啦，咁如果風象星座啦，好似你咁啦，咁就好需要佢咩咧？俾一杯暖水佢，或者一杯咖啡， 撳停佢。 冇錯，或者係令到佢會覺得你有記住佢，咁都係唔錯。如果水象星座其实真的需要譬如可能大时大节感恩、即是说哎呀老闆你好 inspire 我、或者我因为你我勤力了什么什么他们会很快的他们会觉得很有爱的土象星座不要说那么多废话你做晒他、即是总之迟走他五分钟都叫迟过他走这些很重要咯 明白咁我想话啦，除咗呢个之外，头先讲晒啦，风象水 系啊， 系土 土讲晒啦，火都讲咗啦。咁如果譬如可能即系表情上咧，其实土嘅人一皱眉头咧、就代表佢哋喺呢件事里面有啲不满嘅，通常都系啲 detail 位嘅不满。咁你可以注意啦。咁、如果系风象嘅人咧，就好似你咁咧、就当你哋真系攞起支笔写嘢，系咁有嘢 drop 嘅时候，就代表你真系好需要去谂一啲 connection。所以你可以系咁掉一啲 content 出嚟嘅。咁如果系真系水象星座，就系、譬如佢哋会好中意啊相处嘅时候有少少身体接触嘅。有阵时佢真系紧张，你拍一拍佢膊头，甚至乎你你俾一个好嘅眼神佢，佢都会觉得大家互相 support 紧。 系 咁，其实都可以建立到同星座之间嘅相处模式嘅。 有冇一啲嘅星座或者有冇一啲上司咧，就系、你见佢忙紧或者点嘅时候，我可以讨佢欢心嘅，有冇嘅咧？ 嗱，如果对风象星座你要加分咧，就系、你要好 smart。佢讲完一，你要识得讲二，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嘅。如果系火象星座，你真系要赞美，要俾面佢， 系 唔好同面子玩遊戲啦， 火啊嘛，你講緊，火有啲咩星座？ 獅子、白羊同射手咯。 嗯， 咁然之後，譬如可能雙子啊，水瓶啊，或者係呢啲水象、風象呢啲咧，其實我覺得難討好嘅，因為你哋。諗嘢比較飄忽啊，雙魚都係啦，即係你哋唔係有一個好 consistent 嘅性格嘅，所以其實我覺得要譬如睇節日啊，大時大節可能送下禮啊，或者大時大節俾啲愛你哋啊， 俾啲甜頭佢哋， 冇錯，同埋咧影 group photo 對你嚟講緊要咯， 哦，係啊， 真係令到你哋會覺得啊，我有記住啦，或者呢個 event 對我嚟講好重要，咁樣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明白，咁啊，今日 Rainbow 咧就講啊，就係點樣咧令到我哋可以觀察上司多啲啦，有啲咩事嘅時候，起碼唔好捉招先啦。今日心理测验都是关上司事的噃。 好，今日就是究竟我上司中不中意我呢？ 转个头一首歌之后回嚟解答大家。 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格。 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消费太多张记忆卡，记低那个经典，用你一生去剪辑六分逐个舞片。如一天感觉三十年，为了追逐恐吓我的死在那天，是爱惨遭远距那天，十倍速也倍速，逐秒逼你说再见。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弊。可否一按制电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忏悔，剩不上什么真心珍贵。一幅一幅温馨上演，一张一张逼真笑脸，下个春天总想到上个春天。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这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时机，只想按下可减速的掣。 塔罗 Rainbow，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咧就系塔罗 Rainbow 喺度啦。咁啊，今日佢同我哋讲嘅就系点解上司唔中意我 ？A、B、C、D 四只牌摆咗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噶啦。 嗯 ，A 嗰只牌咁啊，俾我望下先。A 嗰只牌就系、是、哇，有一个咧，好似嗰个叫海咩王啊，嗰阵时。嗰套電影 我都唔記得 係咪你知道嗰度係啦，跟住之後有一個即係好明顯一個海上面似係稱霸嘅人啦，揸住咗個船頭，而前面係有兩隻遊追啊，我堪稱做遊追，即係海鰻啊， 係 啦，海嘅鰻魚咁啊喺個船頭度漂緊，即係唔好漂緊遊緊。呢一隻牌係咩嚟嘅咧？ 好，呢只系战车牌啦，咁佢代表其实你老细咧系因为同你沟通上面嘅问题，导致佢唔系好中意你嘅。但系实质佢觉得你好唔好咧，佢觉得你个人冲动啦，唔系好话俾佢听你谂紧啲乜嘢，亦都导致你哋之间嘅失衡。 嗯， 咁如果可以喺呢方面咧多啲落苦功咧，其实你哋嘅关系会越嚟越好嘅、 嗯。 我真系要俾分，我话五六分啦，唔属于非常中意，又唔系去到真狠。 嗯， 咁佢 一半高少少啦。 冇错，佢究竟对你有啲咩谂法咧？就系、是、金币。唔係聖杯仆人啦，佢其實好想你喺做事嘅過程同埋諗法上，俾多啲安全感佢，同埋講多啲你真實嘅諗法，你想點樣？大家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同默契，導致件事會做得更加順利嘅。 嗯， 咁跟住就係到 B 啦，就係你揀個答案啦，就係力量啊。咁就代表其實你老細係睇到你有出力，但係你俾一啲小人害緊，所以係一啲小人導致佢同你之間個溝通失衡啦，相處得唔好。你要展現翻俾佢睇你嘅實力，等佢知道啊清楚明白了解咗你啦，咁佢就唔會。会因为咁而唔相信你啦，或者认为你做得唔够好嘅。 嗯， 咁到 思啦。有冇建議牌俾佢啊？ 嗱，建議咧就係聖杯六，聖杯六咧就係代表其實你同你嘅上司之間而家需要一啲時間嘅空隙，令到大家各自有啲距離，之後先熟發。 明白， 千祈唔好而家谂住去讨佢，因为太快啦。 系，同埋佢都咁假嘅你噶嘛。 冇错，咁所以而家唔系好嘅相处模式嘅时间。 咁头先你讲 A 嗰只牌就大概五六分啦，咁、B 嗰只牌几多分呢？ 咁我觉得好啲系六七分。其实佢唔系唔中意你，哦、即系而家有啲小人搞事啫。咁、你过咗嗰啖气，咁大家都冇事噶、 正所谓清者自清啊嘛。 冇错啦。咁然之后到 C 啦，我同你都冇拣，好彩啫。 系， 如果真系有听众拣，我就会俾个大大嘅拥抱你，因为你 用下嗰只。牌有一只系咪恶魔兔仔啊？ 嗱，因为嗰只牌咧就系有个人好伤心，然后揾咗一啲兽皮遮住自己，然后身边咧有八把剑， 系 喺一个 虫， 系喺一个洞穴度，唔愿意翻城堡生活。咁就系其实你嘅上司都真系有啲唔中意你嘅，原因系佢觉得你做唔到嘢啦，唔系佢要嘅 standard 啦，同埋佢觉得你嘅速度有啲问题。但系你话佢想搞你咩？又唔系，佢系五分到四分，你唔系佢讨厌嘅人，只系佢冇特别。佢覺得你唔係佢啱嘅人，或者你唔係佢個黨羽啫。咁、你自己小心啲， 即係歸錯邊啊？ 冇錯。 建議牌， 但係建議咧就係寶劍仆人啊，所以有翻自信，重新嚟過，將自己嘅特性性格攞翻出嚟、去展現、去展示，自然就會變得好噶啦。 咁呢只牌係咪好少分啊？三分咁樣嘅啫， 四五分咯、即係佢唔合格噶啦。因為其實咧，整體我哋都冇抽到啲牌係去到好差嘅。不過最好咧就係最尾嗰只 嚇，我反而最後嗰只以為最差，因為佢一把劍插住啲繩啊，唔係後面有啲繩結喎、 冇錯，就係、代表你嘅能力可以解決所有成结， 哦系啊， 呢个老细中意咧去到八分嘅， 系 咁其实咧就系、代表你老细觉得啊，其实你都几叻，几有把炮，不过咧你成日咧就系唔够前冲啫，如果你可以冲得多啲或者表现得好啲喺前边，咁就冇问题噶啦，咁佢对你嘅睇法咧就系、圣杯四啦，咁、圣杯四咧就代表。建議上啦，其實你好需要俾多啲選擇佢，令佢知道啊，其實你有好多種諗法嘅，有好多個可能性，你俾多幾個 option 佢揀，咁自然就會變好啦。 好，咁呢只牌即係話有成八十分噶咯，即係八分噶咯。 八分噶咯。 哦，咁啊 A、B、C、D 四隻牌都已經解答咗啦。咁啊，今日就係講咧，上司點解唔中意自己，抽到啲唔係去到咁好嘅牌，即係唔合格嘅牌，唔好唔開心，因為成日都講嘅。咁如果真係唔得嘅話，你咪打對份工咯。即係我成日咁諗嘅，一定會揾到一個上司係。赏识自己， 冇错。 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谁人路是挑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留待 心人猜，评论着春花影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青春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扩大，无视着春花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 真的很难叫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的， 尤其是上司啦。 咁感慨啊， 因为呢啲好主观噶，佢唔中意你，可以十万个理由唔中意你噶。 系，就算你几努力做多几多嘢都好，几多好事都好，系嘛？只要佢真系唔中意你嘅，大家都明嘅，打工仔 系啊。 咁你就唉， 选手难强，好似呢首歌咁啊，你好容易就顶亲啊， 唔好啦啩。 系，佢系胡鸿钧啊，而家听紧系胡鸿钧嘅最新嘅歌曲《整亲》咁啊。今日咧敏感时刻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系啊，唔该晒 Rainbow 啊吓 ，thank you 晒，拜拜。